巫师国度的城墙外观看起来与中原壁垒相差比较大，主体结构更像是城堡，哨塔与县灵塔林立着，看起来就像是一柄柄长枪指向苍穹。城墙是用灰色的整块砖石垒砌出来的，城墙之上站着精悍的士兵，一手握着伯克利家族的雄狮旗帜，另一只手则搭在腰间长剑的剑柄上。 巫师王国的旗帜是什么样子的？ 梅哥回忆了半天，竟是半天都没有想起来，直到几分钟之后才回答， 是两柄长剑交叉在一起的图案，长剑之上则是一枚真实之眼。 你家以前不是住在根特城吗？怎么连这个都想不起来？ 根特城的旗帜早就撤了，起初诺曼家族把根特城的旗帜换成了他们的盾牌旗帜，后来都铎家族想要把城头换上他们的海东青旗帜，哼，最后的结果就是城头谁的旗帜也不差，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任小苏愣了一下，他心说，巫师国度内部的斗争都已经激烈到这种程度了，很明显诺曼家族与都铎家族也不对付呀，这对自己来说倒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当商队想要进入城门的时候，门口列队值守的士兵将他们拦了下来，穿着铁甲的军士长吩咐士兵 检查他们的车辆。 结果这时千卫宁驾着马车走上前去高声道， 我是约克郡商会的副会长千卫宁，通关文书全都准备齐全了，后方还有尊敬的巫师梅戈大人，你们要耽误他的时间吗？ 门口士兵朝车队后方看了一眼，钱卫宁为军士长指了指梅戈的马车， 马车上是真视之眼的标志，你可以去为梅戈大人送上你的问候。 说完军士长朝着梅戈的马车走去，走动时他身上的盔甲哗啦啦作响。他来到梅戈车前单膝跪下， 尊敬的梅戈大人。 梅戈掀开车帘， 请起吧，我这次只是路过瓦杜兹郡，明天还要继续向北方的根特城进发。 军士长起身对城门口士兵招招手， 明白了，放行，不要耽误梅戈大人的时间。 商队再次缓缓动了起来，他们将在城镇北方的驿站休整，那里有住处，还有为牲口准备好的马料与干草。任小素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他忽然明白这群人为何催促梅哥上路了。这巫师国度的底层人民对巫师有着畸形的崇拜与信奉，一支商队带了再多的通关文件，也不如有一位巫师坐镇好用。巫师在队伍里经过很多城镇时，连检查货物的时间都能省去，就算坚持检查的城镇守军也不会检查得太过仔细，所以梅哥这傻白甜被别人当作通行证来使用了呀。而梅哥呢，则得意洋洋地对一旁任小素低声说道， 怎么样，看到人们如此尊敬我，是不是更想成为巫师了？哼，放心，这次我一定帮你选到真实之眼。 任小素翻了个白眼，这次如果不是自己跟着帮梅哥加持了一下主角命格，恐怕梅哥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吧。瓦杜兹作为伯克利家族重镇，确实与约克郡城镇有着很大的区别，起码整个城镇的道路都已经是石板路了，而不是泥土路面。当商队行走在路上的时候，钉着铁掌的马蹄踩在石板路上会发出非常清脆的声响。傍晚的金光从西边映衬过来，任小素还能看到远方城镇中央的大教堂顶端有白色的信鸽在天空中旋转，而教堂旁边则有一座更加庄严肃穆的宫殿般建筑，那建筑通体红色，而那宫殿群落的最中央高塔顶端还有一只鎏金的真视之眼叠加在屋顶上，仿佛有一只眼睛在注视着整个城池之内的庶民。 那里是？ 那是伯克利家族大巫师的行宫，也就是巫师塔，不过他现在应该不在这里， 对方的常驻之地是伯克利郡。 你看看人家这巫师塔，再看看你的巫师塔，话说你一开始怎么好意思开口跟我说你巫师塔宏伟来着？ 梅哥脸色一红，赶紧辩解： 我的已经很不错了，你还没见过其他小巫师的巫师塔呢。有些人刚到封地连巫师塔都见不起的。 当初若不是你那青梅竹马的小女友让仆从给你送钱，怕是你也见不起。话说都铎家族的声势应该比伯克利家族更彪炳吧？你有没有想过，你那个小女友能嫁进去，其实对她来说也是好事儿。 梅哥一听这话顿时就急了： 你懂什么？都铎家族那种豪门哪里有真感情，他们的情人就有上百，嫁进这种豪门不过是物质生活更好一些，但怎么可能会幸福？ 哎，有些人想进还进不去呢。话说你那位小女友是什么家族？ 她的家族在根特城也不过是中等，原本她家与都铎家族并不匹配，但偏偏有一位大巫师说她天赋卓绝，适合当巫师。其实我也很清楚，都铎家族能给她的我给不了，所以我回来之后连封信都没给他写。 为什么不写呢？ 怕自己耽误他，而且我确实没有能够与都铎家族抗衡的实力。 学会放手，学会成全也是好事。不过你也不用气馁，有我在呢，你混的不会比都铎家族差。 又开始吹牛了。 这一刻任小素忽然在想一个问题，自己还要不要拐走梅哥？不是说他不想带着梅哥大兴西北了，而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他不可能将所有巫师国度的人全都拐走，那么不管他在这里毁灭多少大巫师，那么这个国度必然一直存在着，兴许再往后得到权柄的人就不是巫师了，然后属民们开始重温灾变前的科技。如今是巫师刻意压制着科技水平攀升，但到了那个时候，巫师国度的科技发展速度一定也会和中原一样，大家开始寻找过去的文明，然后将他们一一重新带到这个世界。那个时候178要塞与这巫师国度该如何相处？会不会再次发生战争？所以自己是应该将适合大兴西北的人全都带走，还是把这里变成大兴西北分部？说实话，任小素其实更倾向于后者。那么问题来了，谁适合做这个大兴西北分部的负责人呢？是野心勃勃的人，还是一个傻白甜？答案当然是傻白甜了。只要这个分部负责人听话，任小素其实并不在乎这负责人能力怎么样，也不在乎这里能发展成什么样子。不过这样一来，自己要做的工程量就有点大了呀，起码得和所有巫师家族达成一致才行。之前梅哥说巫师国度有多少巫师家族来着？好像是40多个吧。此时梅哥心里正吐槽自己这亲随太喜欢吹牛，却压根没想到对方其实正盘算着怎么把整个巫师国度都变成大兴西北分部。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这时想着，这件事情光凭自己恐怕是无法完成的，但如果借力的话，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他将目光转向身后小女巫安安他们所在的马车，却正好看到安安与陈诚俩人从马车里闪身而出，钻入了路旁的一个小巷子里。 你先去驿站吧，晚上我去和你会合。 任小素说完便从马车上跳了下去，追着小女巫不见了踪影。马场上只留下梅哥一人发呆，完全搞不清楚自己这位亲随又发什么疯。傍晚的瓦杜兹城相当热闹，人群在街上熙熙攘攘的，当任小素追着小女巫的背影一路行进时， 忽然有人在人潮之中撞了他一下，导致他顿时失去了追踪的目标。任小素没有跟撞他的人过多纠缠，而是继续循着大致的方向往街道深处走去。追了有半个小时，小女巫早就不见了踪影，但任小素却已经知道自己该去哪儿了。他拐过一条石板路，慢慢听见了叮叮叮的打铁声。他抬眼看去，这条行人相对稀少的街上正有一处铁匠铺在忙活着。矮小的学徒正满脸是汗地推着风箱，而一名壮硕的铁匠正用锤子敲打着砧板上的铁胎。任小素来到铁匠铺前。 你的人偷错了东西。 那位满脸横肉的大胡子铁匠冷声道。 我觉得你找错了地方。 说话间，铁匠还挥舞着手里的巨大铁锤，似乎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力气多大似的。 陈诚在里面吗？麻烦让他们俩出来一下，我找他们问点事情。 可是铁匠却像是什么都没听懂似的，他冷冷地看着任小素。 小子，如果你想找麻烦的话，那你真的走错地方了。 是吗？ 任小素快速出手，指尖在铁匠喉结处轻轻点了一下，只见铁匠瞬间憋红了脸，咳嗽着躺倒在地上。那矮小的学徒顿时从火炉中抽出一柄烧得通红的剑胎。任小素看着他笑道， 放轻松，他没事了。 你到底要做什么？ 刚刚在街上撞我的人偷错了东西，我猜你们巫师国度的人一定不知道什么叫定位跟踪器吧。 小女巫安安与陈诚面色黑黑的从铁匠铺里面走了出来。 你要干什么？ 见到这俩人后，任小素笑得更加开心了。这场追踪里，科技设备毫无疑问地完成了碾压。任小素如今这个实力，再加上他的警惕性，要说有普通人想从他身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偷点什么，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他在街上被人撞到的一瞬间，便顺水推舟地让对方把跟踪器给偷走了。那小偷从他身上拿到了小小的追踪器，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只能拿回来交给幕后主使。这也就帮任小素顺利地找到了陈诚与小女巫安安的藏身地点。这件事情让陈诚与安安有点措手不及，他们原本计划的是偷到任小素的钱夹或者随身物品，以此来进一步加深对任小素的了解。结果他们什么都没了解到，反而被任小素找到了秘密的居所。瓦杜兹是重镇，而他们这群赏金猎人在瓦杜兹里设置的铁匠铺，其实就是他们比较重要的安全屋之一了。当他们有人遇到危险，便可以隐藏在铁匠铺的地窖中，一直藏匿到危险解除。地窖中存放了足够的口粮，以及他们可以替换的身份。这种安全屋，便是他们这么多年以来能够摆脱巫师围剿的底气。而现在，安全屋被任小素找到了，负责伪装安全屋的铁匠也被任小素一击打倒，眼瞅着将近2米的壮汉到现在都站不起来。陈诚与安安心里升起了一种无力的挫败感。 你们也不用这么意外，毕竟你们已经从两个绵羊人那里得知我并不属于巫师国度了，不是吗？中土发展的速度恐怕要比你们想象的更快一些。 安安先恢复了镇定。 你来找我们有事吗？ 任小素找了把椅子坐下。 等等，我纠正一下你的说法，你们专门当着我的面离开商队，故意引我离开商队，应该是我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吧。 陈诚过去把铁匠扶了起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所说的骑士还有人和，和你是什么关系？ 我就是想知道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才会把信息传递给你们的。所以你们把我的信息传递出去了吗？现在是否可以讲讲你们的组织以及你们知道的事情了？ 陈诚与安安相视一眼。 我们并不清楚你说的人到底是谁，但我们听说过。 听过就是好消息，再具体讲讲吧。 但我们还不知道详情，只是听父辈提起过， 你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信息，得跟我们一起去根特城。 任小素愣了一下，而后开心地笑了起来。 你们想把我引去根特城，然后利用我？ 安安垂在身子两侧的手掌骤然间握成拳头，他总觉得跟面前这少年聊天时，自己的所有心思都会被对方猜到似的。这种感觉太不好了，仿佛自己时时都处于被动的状态。 具体来说，我们不是要利用你，而是需要那个保护你的人。他很强大，我们愿意以此作为交易的基础。你去根特城帮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则把你想知道的事情告诉你。 任小素想了两秒便笑起来。 你们是说杀死逃跑土匪的那个人？ 这是惦记上老许的战斗力了呀。不过对方并不知道，老许不过是他的一种能力而已。任小素也不想解释，他相信老许这种近身战的巅峰战斗力，能让所有身体脆弱的巫师感受到巨大的惊喜。 是的，你不愿意去根特城也无所谓，但你想知道的事情，恐怕就要你自己去打听了。 任小素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安安。 我相信你们在瓦杜兹里并没有援兵，我既然能找到你们的藏身之所，而且敢一个人过来，你怎么还有底气跟我说这么硬气的话？ 哼，我们这里有两名巫师，如果你觉得自己实力很强，那不妨跟我们试试手段。 说话间，任小素骤然抱起来到陈诚与安安面前，他钢铁一般的手掌抓住两人的脖颈，将两人硬生生地提了起来，砸在铁匠铺的墙壁上。就是这一瞬间的功夫，陈诚与安安暗扣在手里的真视之眼都脱手掉在了地上。罗素在巫术总纲里写道，当他面对中土骑士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吟唱咒语。连罗素这种天纵奇才、战斗经验丰富的大巫师都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那就更不用提陈诚、安安这种小巫师了。陈诚与安安两人奋力挣扎着，可是他们不管怎么挣扎，都完全没有办法摆脱任小素的控制。就在铁匠与学徒想要偷袭任小素的时候，任小素突然松开双手，后退了一步，任由陈诚与安安摔在了地上。任小素从铁匠手里夺过对方的长剑，而后双手突然用力，便折断了剑身。 自己的武器都拿不稳，还跟我谈什么手段？告诉你们的长辈，我会去根特城，而且如果你们的目标是以巫师为敌，那么我们就有共同的利益。至于你们打算利用我的想法，还是先收起来比较好。 说完，任小素便转身出了铁匠铺，留下铁匠与安安等人面面相觑。在此之前，他们确实从未见过纯粹身体力量如此强悍的敌人，所以被任小素打得体无完肤。也就是这一刻，他们忽然明白，原来这少年本身就具备着极其强大的实力。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种人为什么会给一个小巫师当亲随呢？他来巫师国度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而安安满脸的不服气，他看向铁匠。 格里斯叔叔，麻烦你把关于他的消息传递到根特城去，让父亲他们小心提防。 哎， 格里斯严肃地点点头，他这种干体力活的人当然明白任小素刚才展现出的力量有多么恐怖，组织内的所有人都必须认真对待这个即将抵达根特城的变数。此时已经离开铁匠铺的任小素稍稍松了口气，刚刚掰断铁线的时候，他还真担心自己失败来着，还好对方的锻造工艺并不怎么样。然后问题来了，任小素来铁匠铺是跟着定位系统过来的，可是他没有给梅哥身上装这玩意儿，所以他迷路了。此时铁匠铺里的人还没散， 陈诚帮铁匠检查了一下伤势，结果发现格丽斯已经没什么事了，刚刚被任小素击打的位置也只剩下一个红印。 真的没事了吗？ 对方出手很精准，我当时感觉上不来气儿，胸闷咳嗽不止，但是很快就没事了。相信我，这需要非常厉害的身体控制能力，就算根特城里最厉害的决斗士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这位铁匠格里斯以前就是根特城的决斗士，而根特城的决斗士分为两种，一种是巫师家族里的仆从与亲随，巫师们自己不愿意冒风险出手战斗，便让决斗士来代表自己，以此来为各自的家族争夺荣耀。说起来好听，但其实不过就是给巫师们提供更加刺激的赌博娱乐活动罢了。赢了的巫师将带走奖金池的一半，奖金池里的另外一半则是给压注者们留的筹码。这第一种决斗士平日里享受着巫师们带给他们的光环，此时为巫师而战，但如果在战斗中失败，那就会立刻被巫师抛弃。第二种决斗士则是走投无路，自愿成为决斗士的属民，也许是赌博输了钱，也许是需要钱救急，反正就是自愿把自己卖给决斗场。他们将在那里不停地与人战斗，直到死去。格丽斯本就是个铁匠，为了给父亲筹钱治病，所以成了决斗士，也是当时根特城里最有名的决斗士之一。后来就被赏金猎人组织的领袖给救了出来，安排在瓦杜兹城堡里守护一座安全屋。格丽斯很感谢赏金猎人的这位领袖，也很享受现在安逸的生活，但享受安逸并不代表自己的战斗能力就荒废了。事实上，格丽斯认为自己如果现在回到决斗场里，依然可以百战百胜。结果就是如此自信的格丽斯被任小素打得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对方用我最自信的战斗方式轻而易举地瓦解了我的自信。 陈诚与安安相视一眼。 会不会是因为你没有防备他突然出手？ 不会，我很确定就算我防备了，他也有能力一瞬间解除我的战斗力。 说着，格丽斯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行字，然后去后院的鸽笼里取了一只信鸽绑了上去。 现在还不能放信鸽，得等明天早上大教堂附近的信鸽飞出来才行，那时候信鸽会混在其中，这样才能躲避人们的注意。哎，这个少年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突然冒出如此厉害的高手？ 厉害什么？土匪来袭击商队的时候，他还不是和梅格一起躲在马车后面不敢动弹？ 有这种事情吗？看他身手，对付土匪应该不难吧？ 实力是一回事，胆量是一回事。 安安非常生气，刚刚被人当作鹌鹑一样提起来，实在太屈辱了一点。他很清楚自己说的就是气话，但就是忍不住想说点啥。这时候，铁匠铺门外传来声音：“ 你是在说我吗？” 呀！ 安安回头间，愕然地看到任小素正巧矗立在门外。 你怎么又回来了？ 这种正说别人坏话的时候被人听见，实在太尴尬了。任小素当然不能说他是迷路了，便笑着解释：“ 我这是担心你们两个赏金猎人被伯克利家族的人抓走，所以专门回来护送你们的。感动吗？”“ 信你才有鬼了，你是怕我们去告密吧？”“ 这我倒是真的不太害怕，走吧，我还赶着去吃饭呢。” 陈诚与安安看了一眼架在他们脖子上的长剑，于是选择了忍气吞声。任小素见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想法，这才将两柄长剑还给了格丽斯。回去路上，善谈的陈诚突然问道：“ 中土如今是个什么样子啊？我听说中土还很弱势才对啊。”“ 弱势？所以十七年前就是你们口中弱势的幺七八要塞打败了巫师国度的军队。”“ 打败？不是说皇家军队胜利了吗？” 谁说的？ 皇室对外宣布的呀，说是给了178要塞血的教训。不过这次皇室怀着仁慈的心，所以并未制造多少杀戮。 还真是连脸都不要了，竟然敢这么编。 178要塞在之前一直处于弱势，毕竟军事工业复兴也就近几十年的事情。但这中土的军事工业一旦复兴，就绝对不是巫师能够抗衡的了。17年前那场战争虽然惨烈，但178要塞确确实实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巫师组织与巫师国度的皇室为了维持自己的声望，竟选择了篡改战争的结果，硬要说自己赢了。任小素看了一眼陈诚， 17年前的战争是中土胜利了，而且中土远要比你们想象中强大太多，不说军事，单说基础工业和城市的基础建设，就已经甩了巫师国度好几条街。 父亲以前也提过中土，要是有机会去看看就好了。 等我弄清楚你们这个组织到底怎么回事，说不定啊，还能让你们一起组团去参观178要塞那边的西北风情呢。 你在中土是什么身份？ 我吗？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西北开发志愿者呀。 满嘴谎话。对了，你到底是为什么突然拐回来的？ 任小素一本正经， 这瓦杜兹是南方重镇，我确实是担心你们俩会出现意外。 你不会是不知道驿站在哪儿吧？ 哈哈哈哈！怎么可能，我任小素行走江湖，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安安顿时确定，这货确实是因为不知道驿站在哪儿才又拐回来的，这是拿他和陈诚当导游用了呀。瓦杜兹城镇里，任小素大摇大摆地走在前面，而陈诚与安安俩人就像随从一般跟着，这种感觉让两位赏金猎人非常憋屈。偶尔任小素还会指使陈诚和安安去买点零食啥的，还不掏钱。陈诚都纳闷了， 你让我们去买东西我还能理解，但你不掏钱是怎么回事啊？这粽糕又不是我们要吃的。 任小素理所当然地摊开手， 我没钱。 他是真没钱，来到巫师国度以后干啥都不用花钱，衣食住行也都有绵羊人操办了，根本就不用他亲自出手。任小素身上的黄金倒是还有不少，但他不想用。一方面是因为这里的通货是巫师银行发行的钱币，他直接拿出金子用会引起怀疑，另一方面则是用别人的钱买自己的东西容易提升幸福感。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陈诚这时候忽然明白，李成果和刘婷这两位绵羊人为何会对任小素咬牙切齿了。实在是这货欺人水平太厉害了，举手投足之间就能让人喘不上气了。 对了，你们有没有接受过什么抗压训练之类的？ 抗压训练？当然接受过了。 都训练了哪些方面？ 任小素是想知道巫师的训练内容，好制定未来的战斗方案。陈诚与安安对视了一眼，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们在成年礼之前必须要在墓地里睡一周，晚上就算再害怕也不可以逃跑，甚至不能尖叫，如果违反了规定，计时就要重新开始。 还有吗？ 我们还要吃生冷的动物内脏，不能吐，还要在荒野上独自生存一个月的时间。 能戴真视之眼吗？ 当然能了，真视之眼是巫师的武器，巫师不带武器如何在荒野生存？ 我说的抗压训练可不是这些。 陈诚见任小素一副看不上的样子，便有些不服气了。 我们赏金猎人经历的这些训练其他巫师可做不到，整个巫师国度也就我们独一份。 哦，那我就放心了。 首先墓地里睡一周这种事也许可以锻炼一下胆量， 但在任小苏看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其次，在荒野上独自生存一个月倒是挺有用的，但这些人还是带着真实之眼去生存的，根本就不能算是极端环境的训练。说实话，这些巫师被捧的地位太高，以至于集体养尊处优，连赏金猎人这种战斗为生的组织训练科目都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而任小素所说的抗压训练，中途许多士兵都要经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有人在耳边开枪，士兵却还要精准射击，枪枪八环以上。又例如有人在耳边大声咒骂，士兵还需要快速解读地图。再例如身边有人拉开了手雷的保险栓，士兵还得在五秒之内记住所有行进路线。抗压训练不是说让你吃多少苦，而是要让你在极端压力的条件下依旧保持自己的专注力。 你是看不起巫师吗？ 可以这么说吧，空有一身强大的能力，但自己却疏于对战斗的训练。 陈诚还是有点不服气。 命！ 话还没说完，任小素转头看着他。 那你现在不拿真实之眼吟唱一句咒语试试？ 的。 咒语刚刚吟唱到这里，任小素一脚踩在了他的脚背上，咒语便戛然而止。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你看，你俩咒语都念不完，你什么时候能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念完咒语，那才说明你有资格和我战斗。当然，那也只是有资格而已。刚刚在铁匠铺里，我只是掐住了你们的脖子而已，你们的真实之眼就都掉在了地上。那你们想想，如果我真的要杀你们俩，你们俩有反抗的余地吗？ 陈诚和安安相视一眼，还想说点什么，但他们忽然觉得任小苏说的好像确实有点道理。如果被别人踩一脚就会打断吟唱，那空有释放巫术的能力又有什么用呢？很多人以为自己只要专注就一定能专注，其实不是这样的。想要做到不受外界干扰，是要经历大量残酷训练的。 你自己也未必能在任何环境里做到专注吧？ 你来踩我，看看我会不会中断自己的注意力。 正当任小素这句话说到一半的时候，陈诚就已经抬起脚踩过来了。然而任小素的话语里一丝停顿都没有，甚至连语气都丝毫不受影响。任小素继续往前走去。 看到了吗？这样你的咒语才会有用。 这时安安突然追了上来。 怎么训练抗压能力？你教我，我可以付你金币。 任小素嘴角微微上翘。 可以教，但我不需要金币，只需要看你们俩表现。 怎么表现？ 那边的煎饼看起来挺好吃的，你们俩去帮我买一份。 这一刻安安和陈诚忽然觉得他们俩这一路恐怕真要变成任小素的仆从了。事实上，任小素能跟他们说这些，也完全是因为他已经确定这俩人所属的组织确确实实是人和留在巫师国度的那个组织了。因为他踏入铁匠铺的一瞬间，宫殿便已经告知他，他已经找到了第二条与人和有关的线索。至于能从这个线索里得到多少信息，那就看任小素自己如何挖掘了。路过城镇中央的大教堂时，任小素看到很多署民正在搬运东西。 这是在干什么？ 伯克利家族的习俗，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天，每个月的第一天凌晨六点钟都会有巫师在这里带着署民一起祷告。 有什么寓意吗？ 大概是希望署民永远记住伯克利家族的恩惠吧。 瓦杜兹大教堂是最典型的哥特式建筑，繁复的建筑结构让它看上去神秘而又肃穆。坚固、壁柱、花窗棂，多种元素汇聚成大教堂最终的模样。61个塔尖像是浓密的塔林般指向天空，每个塔尖上都伫立着一尊人形雕像。任小素抬头看去， 塔尖的雕塑都是谁？ 是伯克利家族的历代大巫师们。事实上， 其他地区的大教堂顶端都是全巫师组织的杰出大巫师，只有伯克利家族领地的教堂只放自己家大巫师的雕塑。不仅如此，这座瓦杜兹大教堂里还有601座雕像，也都是伯克利家族自己的历代巫师。 那这教堂是什么时候建的？ 安安凝视着塔尖上的雕塑。 建于100多年前，不过是60年前翻修之后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也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拆掉了罗素的雕像。 任小素瞥了安安一眼。 罗素与你们组织有什么关系？ 安安也瞥了任小素一眼。 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任小素笑了笑，不再说话。如果说骑士人和留下的组织在灾变中帮助了罗素，那双方应该有着非常亲密的合作关系才对。在梅哥的猜测中，罗素被旧时代的贵族们暗杀，这似乎也能成为安安等人厌恶巫师组织的理由。当然，这一切都还是不确定的猜测，真相需要任小素自己去寻找。不过，任小素能笃定的是，从60年前开始，伯克利家族便已经有了野心。他们将其他巫师家族的大巫师全都请下了神坛，就是为了倒戈相向的那一刻。内乱吗？任小素倒是非常期待这件事情的发生。 6点的时候，大巫师会在教堂前面做什么？ 会展示神迹，让属民看到那些不属于人间的力量，从而帮他们加持信仰。 不就是释放一点好看的巫术吗？有这装神弄鬼的经历，倒不如想想该怎么让自己变强吧。难怪不敢重视科学，这是担心低级的骗术被署名拆穿呀。走吧，我们6点再过来。 神权是巫师国度统治基石，为了保护这个基石，巫师将不允许一切能够挑战他权威的东西出现。作为一个中土人，任小素会觉得这一切非常畸形，但这里的署民在经历过文化断层之后，却将这一切当作理所应当的事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等任小素带着陈诚与安安来到城镇北方的驿站时，梅哥、绵羊人都已经早早睡了。梅哥这位傻白甜竟然还专门在分给任小素的房间里留了一张纸条。 早上5点半的时候要起床去参加瓦杜兹大教堂的礼拜，不要睡得太晚。 还是个暖男呢。 夏日的早晨天色会亮得很早，5点半的时候天色就已经由黑转灰了。梅哥来任小素房间门口敲门。 起来了，带你去看看神迹。 你也是巫师，怎么还相信神迹？ 哼，开玩笑的，我们小巫师一般也不愿意错过这种月初的礼拜仪式，因为这是我们观察大巫师施法的最好时机了。 哦，就是观摩学习嘛。 原本任小素以为就他和梅哥去观摩，结果意外的是，整个商队里有近乎一半的人都早早起床，往瓦杜兹大教堂方向赶去。不仅如此，整个瓦杜兹城镇里有数不清的署民正走出家门，犹如一条条溪水似的朝瓦杜兹大教堂汇集过去。人们穿着红色的袍子，所有人的面庞都遮蔽在红袍的兜帽之中。整个瓦杜兹城镇从天空俯瞰下去，犹如红色的海洋。梅哥让绵羊人李成果从包里掏出几块宽阔的红布来。 咱们没带红衣，所以我就让李成果去买了几块红布应急，快披在自己的身上，要遮住头顶。 任小素打量了一下，这红布确实够大，看起来跟床单似的。 为什么要披上红衣？ 不披红衣便是对神明的不尊重。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手里还得捧一盏灯，那灯油也有讲究，必须是羊奶中提炼出来的。 任小素放眼望去，还真看到几位捧着酥油灯的红衣信徒正缓缓走着。所谓宗教，绝对不是给人们一尊神明就可以了，它必须有严格的仪轨，仪轨越多便越神秘。不过任小素看到这一幕幕，想的是所有人都披上了红衣，这就非常方便刺客执行斩首啊，杀人之后随便披一块红布就能随着人群离开了。比如他要杀这个大巫师，只需要在射击范围内随便开一枪，然后就可以丢掉枪械混入人群了。如果巫师能用巫术当子弹，那他还可以用黑狙，黑狙还不行，那就上黑弹，相当的残忍。梅哥见任小素不说话，便好奇问道， 喂，你想什么呢？ 啊，没什么。 任小素人畜无害地笑了笑。此时红色的人海已经在杜瓦兹大教堂门前聚集，五名身披红色宽袍的巫师已经在教堂门口的红毯上垂手而立。巫师与署名的装束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红袍襟袖上还缀着洁白的貂皮。六点钟，大教堂顶端用以计时的巨大钟表背后响起了洪亮的钟声。红毯上的五名巫师同一时间张开双臂，像是在拥抱天上的神明。 最前面的人是伯克利家主吗？ 不是，那位家主早就不参与这种事情了。先别说话，仪式就要开始了。 当钟声落下的时候，站在红毯最前方的那位大巫师从袖中取出自己的红色真视之眼，所有署名全都屏息凝神。大巫师高声颂唱着 Threes no such things。 晨曦中，一扇黑色的暗影之门突然在大巫师面前打开，而那门后则伸出一只纤细却有力的手来，狠狠地扇在了大巫师的脸上，打断了吟唱。 你就说抗压训练重要不重要吧。 暗影之门出现得快，消失得也快，快到大部分人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到底怎么回事。反正就是突然出现一个黑洞，然后一只手闪电般地扇了大巫师一个耳光，然后就消失不见了。那一记耳光在寂静中清脆响亮，所有人都懵了，大巫师也懵了。可是耳光之后没再有其他事情发生，这庄严肃穆的瓦杜兹大教堂前发生的一切都宛如幻觉。没错，上万人都产生了同一种幻觉。因为瓦杜兹大教堂门口的空地有限，而信徒又太多，所以信徒的队伍远远地排到了其他街道上。这些外围的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觉得今天这礼拜的仪式好像有点不一样。渐渐的，后方人群开始询问自己前面的人，大家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教堂前的气氛开始沸腾，而任小素把双手都拢在自己披着的红色床单里，跟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耳光当然是他扇的，任小素也不是非要跟这位大巫师作对，而是他想试试所谓的大巫师在干扰之下是否还能继续吟唱咒语。而事实证明，这些大巫师都没有接受过抗压训练，稍微有点外界影响，这咒语也就断了。不是说大巫师有多么弱，而是正常人在未经训练的情况下都是这样。以前所有人看到的都是巫师们施法有多么潇洒，只有任小素才关注这施法背后的破绽。然而任小素苦苦思索一晚上，突然意识到或许自己如今相对不起眼的暗影之门能力才是巫师们的天敌。巫师们自己很清楚，他们最害怕的状况就是被敌人突然近身，一旦反应不过来很有可能阴沟里翻船。所以大部分巫师在选择亲随的时候都会挑选近战能力出众的决斗士。那么这世上还有比暗影之门更适合近身的能力吗？有，但绝对不多了。可以说当任小素想通暗影之门的独特用法之后， 任何巫师想当他的面吟唱高等阶咒语，都会变成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任小素就算给自己冠以巫师天敌的称谓也并不过分。一旁的梅哥、李成果、刘婷等人的嘴巴慢慢张大，均是一副震惊的模样。任小素觉得自己得随群一些，所以也慢慢张大了嘴巴。那位大巫师站在红毯之上，目光扫过身旁，却丝毫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在他面前，所有人都披着红衣，宛如几万个孪生兄弟姐妹似的。大巫师看向身旁的其他四位巫师，而那四位巫师也都一脸茫然。是其他巫师袭击吗？不，这不是巫术，起码大巫师就从来没见过这种随意穿越空间的巫术。这不是巫术。大巫师回头看着面前密密麻麻的信徒，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在无用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了。不论是谁干的，都只能在事后去追究。现在这一分这一秒，他最重要的事情是将礼拜进行下去，不然伯克利家族便会被信徒质疑。大巫师一手握着真实之眼，而另一只手则从身旁巫师那里接过一根权杖，重重地顿在了地上。当权杖落下的时候，信徒们又恢复了安静。 神明开示，在场之人有罪恶之身，而我作为他忠实的后继者将代为受过，一掌之后诸位的罪恶将通通洗去，这是神的恩赐。 巫师不是自诩为神吗？怎么又变成了神的后继者？ 死去的是真神，活着的是后继者。他如果死去，他的后代也会把他奉为真神，然后塑造他的雕像放进瓦杜兹大教堂里。 那要有一天教堂里放满了雕像，放不下了怎么办？再请出去几尊吗？ 梅哥半天没回答上来，心说自己这位亲随思维也太跳跃了吧。这时大巫师身旁的四名巫师牢牢将他护卫在当中，生怕这个礼拜仪式再出什么幺蛾子。巫师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他们就要立刻出手了。大巫师看了他们一眼，轻微点头，他手中的权杖再次向地面顿去。 罪恶之人的罪孽已经清洗，现在我们将为神明奉上自己的信念。 Here is 罪孽深重之人，你将得到洗礼，洗礼的差不多了。 他妈的有完没完啊！ 大巫师的脑瓜子嗡嗡的，整个人都被扇懵了，丧失了正常的思维能力。就任小素那手劲儿，可不只是扇得面目全非而已。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